都会让人更惶恐。谁任由谁放纵，谁会先让出自由，最后一定总是我。双脚悬空，在你冷酷的琴键游走，被侵占所有，还要笑着接受。有嫉妒你的爱其实如何，像个乱七八举不下的天后，你要的不是我，而是一种虚荣。有人疼才显得多么出色，我陷入盲目狂烈的宽容，成全了你万众宠爱的天后。若爱只剩诱惑，只剩彼此忍受，别再互相沉默。苍白的手，推开苍白的刺绣，管你有多么失措，别再叫我。心软是最致命的脆弱，我明明都懂，却任凭死效忠。我嫉妒你的爱其实如何，像个人气高举不下的天后，你要的不是我，而是一种虚荣。有人疼才显得多么出众，我陷入盲目狂烈的宽容，成全了你万众宠爱的天后。若爱只剩诱惑，只剩彼此忍受，别再互相折磨，因为我们都有错。 对我

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你是我耳边辗转的叮咛。

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

起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只留下清澈的心。夜，让我们相互温暖。漫步在这阳光里， 想要问。窗外诉说情怀，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，对着你的影子说声珍重，假如我永远不再回来，就让月亮守在你窗外，就让月亮守在你窗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，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市房地产市场调控新政近日发布后，网上流传一些通过离婚规避新政的办法。对此，权威部门表示，因为贷款记录是按家庭算的，不管本人还是配偶，只要贷过款，就算有贷款记录。经典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每年三月底前，年收入超过120,000元的高收入群体都要自行向税务部门申报纳税。现在，北京居民在支付宝里就可以申报个税了，最快1分钟就能搞定。此前，浙江和上海已开通这一服务。记者从网约车平台滴滴获悉，滴滴从20号起逐步停止对北京地区内非京牌车辆的派单，三环内20号已经停派，北京其他地区逐步推进，具体时间点尚未公布。为全力筹办一届精彩、非凡、卓越的冬奥盛会，进一步开拓选人用人视野，广泛吸收各方面力量参与筹办工作，北京冬奥组委现面向全球招聘工作人员。本次招聘共21个岗位，共22名工作人员，其中10个工作岗位共11名工作人员面向全球招聘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却 近日，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的人民法院针对一对85后的夫妻闹离婚的诉讼，发出了首份离婚冷静期的通知书，限定这对夫妻冷静3个月，期间不得向对方提出离婚。针对法院的这一创新做法，有支持者表示，此举有助于避免双方一时冲动而导致离婚，给予了当事人一份重新开始幸福生活的机会。也有反对者指出，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时可以依法判决准予离婚或不准离婚，冷静期的设置未免显得画蛇添足了，而且可能会无谓的给当事人办事添堵，浪费司法资源。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？欢迎通过 FM96.9 微信公众号经典969与我们互动分享你的看法。本期互动话题，设置离婚冷静期是否有助于夫妻双方理性处理婚姻问题呢？我们会从积极参与互动的听众中抽取10名幸运听众，每人将会获得由汽车超人提供的汽车超人福袋一袋，里面包含了1分钱的洗车券一张，以及100元的保养优惠券，养车知识大全扑克牌一副，汽车超人养车实用牌。好了，赶快去微信公众号经典969参与互动话题，获取奖品吧。在上期的第25届中国国际广播电视信息网络展览会门票赠送活动中，获奖的10名幸运听友，我们的编辑已经通过公众号进行了回复，请及时按照信息提示领取奖品。 就像一阵风。

笑我不能拒绝，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，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，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，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，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，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大轮，出发。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。你的贴心的副驾，969，车武飞扬。 路边停靠，相信每个车主都做过。人在车内临时停靠，更是司空见惯。但是现在，这个动作有可能会让你破财扣分。969车武飞扬温馨提醒广大车主，马路牙子刷黄漆不是要美化市容市貌，而是只要你看见路边有这种黄颜色的线，千万别踩刹车停车，赶紧开车走人，有多远走多远，因为停车就要被罚钱，急停急走也会被罚。这是一种新的交通标线，它的名字叫黄色禁停标线。根据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要求，其作用就和禁止停车的标志一样，提醒驾驶人不要在这一区域随意停放车辆。在设有禁止停车线、禁止长时停车线、导流线、网状线的地点违法停车的司机，认定为违反禁止标线指示停车的违法行为，根据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90条的规定，处200元罚款处罚。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记3分。今天969车武飞扬，我是亚威，好司机从来都不触黄线，你能做到吗？ 不准哭，

的如此的拥挤，高楼大厦到处耸立，七彩霓虹把夜空染得如此的俗气。谁能告诉我，谁能告诉我，是我们改变了世界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？谁能告诉我，谁能告诉我，是我们改变了世界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？ 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